好，事隔三個禮拜，惡他雙周報積埋一大堆新聞。咁咧，即係拍檔今次終於翻翻嚟嘅，沒幽靈啦。 啊， 跟住交我傑特啦。 好啦， 好，咁就整其他人開開麥前，佢少要亂入噶啦。 咁啊，先講翻啲遲咗都幾耐啦，加埋成個月之前嘅新聞。即係先報啲天氣報告先，今次放天氣報告放最前面，就呢、這個呢、這個大陸啲和諧嘢啦。咁有一單就戇居少少嘅，嘅嗰只叫咩啊？什麼閃耀亂亂啊？做啲換衫 game 嚟，啲俾女玩嘅。就其中一個個造型本來咧就係 咩口罩啊？ 黑色口罩嘅， 好耐啦， 最過癮啊！ 跟住就結果佢個造型就變咗掛住個口罩喺耳仔邊度，咁啊即係點講啊？即係好明顯就因為香港落咗呢、這個禁蒙面法啦。 比基尼可唔可以咁做？ 死啦！ 比基尼 OK。你有本事你就怪啦，你怪就边， 俾一人笠喺头上面嘅。 仲有单咧就呢个梦幻之星只手游， 你未见过呢个猫耳比基尼咩？ 即系仲有单呢单咧就唔不完全算系大陆的，因为只 game 系日本嗰边嘅梦幻之星只手游，咁但系咧就 PS 松 啊，网易嘅宝船，网易嗰个乜乜春宝船代理嘅。所以咧，佢又入邊啲又係有啲禁言啊，嗰啲成，而且都係針對香港而來的，有部分大部分係針對香港而來嘅，即係你光復香港啊、時代革命啊嗰啲冇啦嚇，呢啲大家身份，大家都識嗰啲八字真言啦、啊，即係比較惡，即係比較嚴重嘅問題就係嗰只係日版嚟嘅，因為日版嘅 game 佢都和諧，但係揾翻個源頭應該係因為網易下面嘅一間叫寶船嘅公司，應該係香港公司嚟嘅，即係但係佢嘅香港公司唔係指香港人嘅公司，係網易喺香港註冊嘅公司，然後落去咁啊，然後咁啊，即係佢其實佢將隻手跨咗去日本嗰邊咯，叫做就。即係因為老實講，日本大陸你自己點樣和諧，我哋真係有時都係你勾得佢啦。 啲咁嘅都市傳說嘢，算勾數啦。講部署先，因為其實依家嘢梗係做耐部署，清咗部署單嘢先。 好啊，咁先講一單趣味少少嘅，即係有人咧就喺只 game 喺只 game 入邊咧，就喺地下度扮呢個即係屍體，因為佢啲屍咧。即係死咗完之後，佢哋條屍啊！如果你唔執嘅話咧，就會放咗喺度，就全世界望住。 俗稱執屍。 係啦，咁咧你可以去執翻佢啦。但係佢有啲咩？佢將啲新角色改名叫做咩啦？暴雪的良心，即係暴雪的品格、暴雪的舌頭、暴雪的信念、暴雪的智商、暴雪的矜持，大家身份咧，但係好 Q 多啊！一地都係排成一條路，即係我哋好中意玩嘅人鏈啊！佢玩咧就係屍鏈。 咩搭佢搭個屍體？ 然後咧你撳一撳咧，你就會見到大部即係點解？但係因為佢係會將一個人名。加個的屍體，即係佢咩啊？咁啊變成暴雪的初衷的屍體，暴雪的未來的屍體，暴雪的眼界的屍體。 依、這個我諗起加菲貓曾經一個漫畫就阿北喺度講話，唉，我冇曬自尊嘅，冇曬良心，我冇曬自尊，冇曬咩嘅？唔係啊，阿北。我幫你拆炒，嗱呢排喺垃圾桶度咯，你自尊啊，可以喺垃圾桶度啊，一堆喺曬度啦。 佢真係利用嗰只 game 死完之後，佢會加個的屍體落去，咁啊咁樣去攞嚟做個抗議啦嚇，即係幾惡句。 唔係機嘅包括有個佢係天怒人怨嘅代表嚟噶嘛？嗱，講起先暴雪就係佢，因為可能真係叫天，因為依輪咧佢啲冇乜好聽嘅新聞啦，咁佢終於有啲新料工啦。首先就係阿帕破壞神同埋咒陣特工都係新作。咁嘅新作就唔知幾時出啦，因為佢啲新作都有排走嘅係。 但係啦，老實講，我就覺得佢係而家呢個次係咧，就擁個新作出嚟，然後你咪轉移下你啲焦點。 因為流，因為 BizCon 啊，咁即係佢個嘉年華嗰度啦，我唔知點讀嗰度入邊咧，其實佢就點講啊，都跪得幾徹底下噶啦，即係即係點講啊？佢道又道歉啊，又食啊，又食乜乜七七，跟住有人台嗰啲咁啊 Q&A 時間台下發言啊嗰啲嘢啦，佢問有冇人有嘢要問，有人拎住完之後，我好似我唔記得英文版定中文版啦，即係總之中文版就個八字真言啦，英文版就 Stand with Hong Kong 啦啊，即係佢講完之後，佢都係佢主持人都係呼流佢都係嗰句多謝。咁就即係變咗成個就都幾多人去做抗議，但係點講？因為佢之前已經貴咗啦，即係點講個？ 唔係應該講就係其實咧，依類嘢咧，如知佢你或者夠快夠徹底嘅話咧，其實可以搞好簡單嘅。 神都早咁樣做啊，就唔使搞咁大件事啦。老實講， 一早咁樣就係一嚿，即係反正依期公關教嘅手段啊嘛，就係、是、一發生嗰件事， 唔好理咁多，爆嘅所有你能够爆嘅料先，又跪咗佢，咁咧就封晒喉咙，你唔好同佢挤牙膏，因为挤牙膏要写快嘅。但系一开始爆晒料，咪冇佢都冇嘢讲咯，咁就 咁啊，就相对都还 OK 嘅。啊，咁啊，仲有一单就唔系，今次就唔系呢个唔系玻璃渣啦，今次竟然系我竟然喺呢个位度见到嘅，竟然呢个咩啊？魔法粉云会 Magic the Gathering。 哇！ 即系因为佢现在有呢、這个手机版啊，定电竞版啊，总之佢有佢在 online 之外，仲有另一只MTGA 啊，佢都有呢、這个比赛噶嘛。咁呢、這个呢、這个贵司天就即系我谂 card game 界如果现役嘅话，应该大家都识佢嘅，即系大家啊。咁佢就系打好似八强赛定嗰阵时啊，即系佢已经入咗噶啦，佢就戴住口罩，饮暗住牛眼咁样去比赛，即系比完赛之后啦，咁就做多，即系人佢都去做个抗议啦吓。咁但系嗰边咧就我唔知系因为其他公司都濑过嘢啊，定系佢本身就聪明啲啦吓。 咁多死者，你有睇住啲尸体都知得到啦。 即系主办方，我就由得佢噏，由得佢食。 唔系，因为呢样嘢其实呢啲嘅讲紧就系。咪由你做咯，讲真就系、是、你做啲咩嘢啫？总之你做出嚟上面嗰边冇乜特别大反应，咪即刻驳算咗数啦。由佢话自己搞，唔好拿屎上身，聪明嘅呢啲系。 好啦，咁啊，相当咗啲外国啲 game 新闻，我讲顺手讲埋啦吓，好戆居啊呢件事。即系如果你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翻睇，应该系得噶。即系咧呢个啱啱Epic Game 啊，今次系正面的，放心，今次系正面嘅，即系佢只要彩英雄啊，即系佢砌屋嚟打交嗰只啊，佢其实好多啲奇奇怪怪嘅点子啊，嗰啲怪点子呢家嘢噶嘛，佢今次玩乜嘢啦？将所有只 game 所有嘢吸晒落个黑洞度，跟住佢仲要将呢个当成直播，然后咧全世界就直播望住个乜 Q 都冇嘅黑洞。咁就直播咗，而且仲系呢个突破呢个时候，有600万个点讲啊？嘅观看数，望住佢乜叫黑乜乜球嘢，咁样望住几百万望跳住嗱，我唔知呢个数系同时观看数啊，定系总观看数？应该系总观看数嚟嘅，但系呢个数字我觉得好恐怖，全世界有几百万人次去望住一嚿乜 Q 都冇嘅嘢，即系。 娱乐无穷，好高收视噶。 娱乐无穷都有啲嘢喐下喐下，即系不过大家都知 ，Epic Games 其实喺佢点讲啊，喺佢堕落之前咧，其实都系呢啲搞怪嗰啲嘢系都几加人嘅。咁今次可能几可爱啦，咁玩得。咁啊呢度都应该差唔多啦。仲有一单今次系可以算系玻璃心，但系就终于唔关我哋。是我哋北方邻国的邻国啦吓，呢个Call of Duty 啊，决胜时刻啊，咁就话个剧情丑化俄罗斯，今次系咋？我哋北方国家，咁就俄罗斯嗰边就屌晒鬼啦吓，咁但系咧就呢个卖就你知啦 ，Call of Duty 呢啲一直系呢个王牌级嘢，就只要系卖到麻麻声啦，断亿计嘅美金啦，卖到一个礼拜，即系又呢单就我谂都点讲啊？可以见得到咧呢、這个世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俄罗斯话系唔够呢个大陆嚟，即系你咁样去做，因为。真係從來未試過，因為呢啲講戰爭片咧，一好容易就會講俄羅斯噶啦嘛，或者以前嘅蘇聯啦，或者同攞蘇聯或者去講噶嘛，即係咁多次嘅所謂嘅醜化咧，從來俄羅斯係冇成功地抗議過，係只有中國係成功過嘅啫。呢兩樣嘅例子，即係可能佢真係惡啲啦嚇，即係咁 OK 啦。咁好啦，咁就讲下清咗啲旧货，咁又开始 仲有啲 仲湿升嘢啊， 仲有啲呢个都系惊嘅，不过就关香港事啊，两单呢个一单就系呢、這个呢、這个之佢而家叫港鬼十六，之前叫牛一嘅，我睇过佢个展览我就睇过佢哋玩，即系应该算系恐怖 game 啊， 即係佢講專講香港嘅鬼故嘅。佢而家後屘就出咗嗰陣時候就叫改個名叫《講鬼實錄》啦，鬼嘅鬼。不過佢咁然之後係食字食咗個幽靈個鬼啦嚇。咁佢就講即係恐怖 game 啦。咁佢就啲人就佢喺個微博上面就公開，跟住有人覆佢就話：喂，你今次唔好話挾大師貨了。即係呢四粒字咧，就好明顯就係講緊還原嗰陣時嗰、那個嗰棟小紅圍嘅老虎。咁啊，佢話跟住話放心，我哋唔會搞啲咁嘅嘢。即係點講啊？ 我要明做嘅。 即係我諗，點講啊？我算係貴咗啦，不過就唔算好點講啊？唔算好嚴重嘅，尚算唔係好嚴重。不過我由呢個想，因為之前睇佢嗰陣時就想推廣嘅，不過就因為隻 game 其實都做得 OK 嘅，但係而家就冇乜心情玩了。哇！仲有一單就香港嘅都係 game， 即係香港有隻 game 咧，就做完之後，咁因為做之前有好容易會有測試版啊嗰啲嘢噶嘛。咁但係咧，佢就掟咗上去，就掟咗上個測試版，結果俾人攞住個測試版攞嚟，另外自己掟翻個 API 上咗架，然後一個超低價賣咗出去，即係嗰啲所謂嘅銅板價啦，六蚊人仔，即係一蚊美金嘅價錢去賣 game， 結果搞到人哋做咗咁耐咧，就咁啊，損失慘重啦，只能講句人哋賣咗幾，人哋賣一段萬隻計，佢自己就一毫子都冇一袋。仲要令佢原本隻 game 唔係咁 cheap 嘅 game 嚟，即係佢唔係賣呢個價錢嘅。但係而家佢被逼住，佢正版上架嗰陣時候，你只能賣翻呢個價。 嗯， 即係都幾慘。隻 game 叫出海吧，即係我篤過下就OK， 可以玩一下其實。即係尤其是如果難得香港有 game 出，而且仲係都係 OK 嘅就去盡啦。不過就小心啲，就冇買錯呢個啲老翻版啦。咁就呢個都幾咩幾戇居啊，係咪？仲有香港消息，仲有一單就上個禮，都係上個禮拜，即係上次冇講，因為係10月22號，咁而家十一月啦。咁啊，終於有單咁嘅情況。老實講啊，呢個情況咧，喺鋪頭已經出現好多好多年，十幾二十年噶啦。但我而家先第一次真係見到，可能之前有啲細埃嘅冇人知，或者硬咗佢，我冇留意啦。即係講乜嘢啦？啲 figure 唔好話 figure 鋪，啲精品鋪啊 ，credit card 嘢啦，送貨到嗰陣時咧，如果啲貨多一陣咧，佢係會擺喺個門口度，甚至有時咧係佢閂咗門，啲貨仲喺門口嘅，或者係行開咗，行開行埋，總之入邊冇人，冇任何人抵住佢噶啦。咁結果啊，終於就有人俾人 tag 咗啲貨，即係據稱就幾千蚊。咁啊，數目就唔算非常大嘅，不過就我成日覺得，喂，你咁樣放嘢法咧，我順手攣走箱，你實知道了，即係咁啊，可能佢真係俾人攣咗箱走，一箱你知啲而家啲 figure 有冇幾貴，一箱幾千人好正常，即係喂一隻有成千人啦，咁你幾隻咪幾千人？ 但係有時呢樣嘢好難講嘅，有時貨真係。 好啦，咁啊。 大致就清曬啦， 清翻啦，香港相關的啦。 好啦，講下嗱，想講啲附文先。首先講咗其實之前上個禮講咗上集講咗五七日出夫啦。咁今個禮拜其實咧就未附文嚟嘅，就但其實就不咁樂觀嘅，就係同本城市就喺意大利就佢去即係參加啲咩活動之後咧就中風，應該就幾嚴重下嘅。咁通常呢種情況其實就已經叫做不是太過有心理準備那種了，去到因為中風都嚟嘢就去到冇嗰啲啦。 其實就以佢個年紀中風就真係唔係好樂觀嘅，但係以佢咁，因為佢係即時發現到咧，咁其實就應該就其實唔一定會出事，因為即時救得翻嘅長， 唔係睇下佢有冇意識。唔係，不過難講啊！因為有意識嘅話咧，其實因為個自己親身經驗啦，佢年紀唔大，年紀大嘅話咧，一中風嘅話咧， 如果你試過年紀大中風， 唔係我個人有咁嘅情況，嘅故仔啊，就係、是、如果一做即係除非嗱，如果冇第二次，如果佢有即嗱，如果佢有意識嘅，冇第二次中風咧，麻煩情況比較低啲，但如果有第二次中風，而呢個二次中風情況係好高嘅。 即系 其实我反而担心嘅，佢喺意大利出事，意大利佬啲 啲手势啊。我啱啱都系谂到呢样嘢，不过就尚算系第一世界嘅，咁你又冇咁讲，即系如果佢喺大陆出事，你就真系惊啲啦。 不过就祝佢好运啦，之后咁讲，因为好危险，即系好危险嘅事嘅。 啊，仲有一位就过咗身嘅，就呢、這个我冇吉利亚马太一就话H 漫同呢个 HCG 嘅，即系啲game L game 嘅原画嘅。咁即係點講啊？我抄返我睇過佢，我睇過啲咩作品呢，都係啲十幾年前嘅嘢 ，Sex Fan 啊，都真係幾耐之前啦，真係咁啊，但係都叫佢受過佢照顧啦，所以睇一睇。 好， 即 係好啦。咁 仲有一個有呢、這個呢、這個仲有一單係有線兒童台啊，嗰邊都係呼文啦，算係 收台咯。 即係呢個有線兒童台終於，其實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原来佢喺度噶， 有冇人睇过先？其实 有嘅，有啦。以前我装咗十几年有线啦。 冇话咁噶，不过有权唔装有线噶嘛，我傻啊！ 我装咗好耐有线，偶不意笃咗过去，唔小心笃咗过去嘅，即系仲有单仲有单富民咧，就不是人的。即系我谂嗱，我谂大家睇到底系马良只 game 出先啦、啊，定系入边啲马死晒先？ 马良只 game 出唔出到咁，我都唔会出噶啦。而家仲讲， 即系佢 唔系嘅，即系唔出都可以，因为终止咁都算系富民嚟噶嘛。即系应该系讲马良只 game 嘅富民出先，定啲马死晒先咯、 啊。啊，即系胎死腹中啊！今次嗰只系我记得系好高，我唔记得个名，好高好大嗰只啊，应该系即系咁啊，喺。动画入边嗰条女好高好大，我唔知只马长什么样。 Lion or Top Gun， 即系佢。 Top Gun 豪啊，应 该。咁就又系都系富民啦，虽然就。 即系重鬼只 game， 就系其实喂有问过佢，你嘅只 game 谂住其实系出就出，唔出就算啦，唔好喺度拖时间啦。你反而而家搞到咁样都出唔到噶啦。 唔系，反而可能跟同会快，跟同做 cosplay 可能仲快啲。 就系咯。 风云再起真系上咗 JRA 啊！ 即系不过以现在呢个状况，就因为佢系有人接手佢个 project 嘅，所以其实应该系开发中嘅，但系可能系有重要骨干部分要取到中位， 变晒英灵先推出， 即系变咗英灵召唤啦。啊，仲有一单跟住咧就系、是、一单就完全话一个验伤事件。就几戆居噶，喺海外严上，但系日本国内就 O K 嘅，其实冇乜所谓。 受害者兵库忽啊？ 唔系呢单， 唔系单 O K 呢个嗰、那个优奈佐啊，唔系幽灵佐啊？ 哦， 优奈 啊，总之优奈啦吓，套嘢呢个即系 To Love 嘅传人啦吓。 O K， 即系佢做咗乜嘢咧？佢就系佢将个 Topica 嗰个咩 粉红色嘅真嘅珍珠料理， 珍珠料理系 啦，咁然后你将佢同呢个封面用呢个水雾遮住咗个重点嘅部分，将佢透视落去嘅话咧，就你就会见到啲发现咗新世界啦咁其实大部分日本人都只系因为呢套嘢本身就已经系有讲 to love， 你已经明白就冇回事啦，都系嗰啲擦边球嘅色情漫软色情漫画嚟噶啦。咁佢就整嗰啲嘢就系日本人大部分咧唔中意呢类嘢嘅人根本就唔会理呢套嘢，即系 OK 嘅人只会呢个发上的胜利啦。呢、這个好似阿始初有冇玩过透视呢招？ 一定有啊！我赌 应该有，但系始初神最神嗰次唔系呢个反射笑咩？ 唔系、啊、反射我记得，反射我得我记得。 我讲咧就我唔及我唔因为我出包我唔系好太熟，但系我觉得咧。对始初神嚟讲咧，佢玩过系唔出奇嘅。任何依嘢嘢，始初神都应该玩过嘅。 咁啊，佢呢度入边咧就咁啊，咁大家其实本来谂住发上的胜利啦，点知啊去到鬼佬世界咧，就喺度屌晒鬼。即系我咁啊，有乜所谓呢啲乜嘢？即系你咪当佢识，即系而家日本个分类标准就系咁噶嘛。即系我哋即系咁啊，本来就系个。我哋因为佢系十八禁嘅漫画，都唔系十八禁漫画都可以露点噶嘛，露两点系唔一定系十八禁噶嘛。 喂，真你要搞清楚問題喎。佢嗰個葉物根本喺任何地方都完全冇任何問題喎，係兩葉夾埋，仲要係因為塊佢放個紙質要薄先至做出現咗呢個所謂嘅問題。其實完全冇問題喎，冇任何，即係你冇嘢油，一定要佢夾埋先，因為佢唔係嗰啲咩即係就每本雜誌。咁嚟做嗰张完全系冇任何， 你自己睇到有咩效果，有咩效果系你嘅问题，关 人嘅问题啫。 咁 完全 即系虽然佢个设计其实几巧妙啊，因为佢系一边就系武器啦，另一边咧系白嘅，即系佢唔知佢用嗰啲留白，即系唔系特登，即系嗰一格嘅嗰个范围咧系白嘅，所以会令到佢个透咧就唔会有嘢遮住，咁佢透咗出嚟，即系咁啊，其实好戆居啊 ，OK 啦。咁啊，再一單就都係鹽上事件啦，嚇係啦，啱啱講啦，冰庫北嗰單，即係呢單真係我覺得，即、就、係、是、我睇到完之後真係目定口呆，真 係。我又 真 係我係 我又黑冰庫， 我係啱嘅，我呢頭就係唔係好明白，我唔你先講咩，我唔好明喎，真係啱啱開頭真 係。好啦，先講個主角先啦，主角就係冰庫北啦，即係咩？等 正式講《花樂香彩》。 咁啊，套唔係講即係套動畫電影，電影動畫台灣嘅動畫電影嚟嘅。就是叫做重甲基神，即系好 Q 老土 嘅。好啦，上之前就呢个台湾之光啊嘛。 好似冇听过，唔好意思。上之前已经啲人已经讲紧会唔会炒，会唔会濑嘢，会唔会炒镬之类嘅嘢，因为佢放出嚟段预告咧，就点话啲伏味都几浓下，即系咁佢真。 但系你记住，打飞机唔系香港人专利嚟。即系台湾人都会打飞机嘅 ，OK。 咁佢真系出到嚟啦，咁结果咧就系套嘢就基本上是 totally rubbish 啦，呢啲就唔系点讲啊，唔系你以就算你降低少少水准，觉得自己人做嘅，所以降低少少水准都 OK， 但佢呢套嘢系完全唔掂，即系总之系甚至并不是台湾动画嘅一流水准，台湾动画嘅标准嘅一流水准都不是，即係佢嗰啲似我啲 friend 有幾個 friend 都講過呢個名詞，我真係聽過都有咁樣嚇乜你哋啲畢業製品咁強㗎？即係如果呢個係呢個大學生嘅畢業作品咧，其實就 OK 唔錯嘅 ，OK 唔錯就仲係 係啊！即係你應該，但係如果你話你燒咗咁交叉多錢，佢好似眾籌咗大賺，眾籌咗就夠大錢嘅。雖然唔係真係好充裕，啲人提講諗緊。呢嚿錢你想做套電影動畫，好似有啲問喎，咁結果就做成咁嘅款啦嚇嚇，咁水準所得如何咧？就先唔講啦，咁點樣翻嚟睇下廠度啦？都係做出嚟咧咁樣，因為佢咧就話咩？佢重金禮聘咗呢個花澤，就好似女主角啊，應該女主角啦， 肯定啦，即係總之係裏邊一個重要角色啦。 係啦，咁就咁啊，跟住就攞嚟做賣點啦嚇，咁明星優做賣點好正常啦，動畫成日都咁做啦。咁但系結果問題咧，就係配到一嚿嘢，因為咧佢係配蘇文迪，但系花澤係唔識講中文嘅，即系咧咁都已經係幾奇怪啦。但系其實 咁又唔算話好奇怪，即系當年呢、這個 跟工美智子 係啦， 講廣東話添， 冇人聽得明嘅。 其實唔少日本，即係就算日本本土嘅動畫，都唔少聲優挑戰過外語，包括。中文不過各種各類嘅中文， 唔包括外語啊。Okay? 是嗰位啊， 即係嗰個唔使挑戰嘅。OK， 好，繼續。 即係咁佢咧就結果出嚟就去到一鴨一茶啦， 一鴨抱嗰種啦。總之係， 但係都未係重點嚟。 咁本來大家已經係有啲抱怨啦，點解要搞成點解要咁樣糟蹋人哋咧 ？OK， 都算啦。佢仲要個導演定製作人啊？ 導演乜嘢事咧？成件事就係因為即係台灣有個知名，應該係算 YouTuber 啩，一個半瓶醋就專講影評嘅。咁就佢其中一集影評咧，就揾咗蔡雅基神個導演上去做嘉賓。咁啊，當然除咗講佢啲影評之外，咁揾得呢啲嘉賓上嚟，梗係會睇埋佢套戲噶啦。咁重點嚟啦，其中有一段導演講翻點解會揾花澤嚟配咧？哇，正一流！我照讀翻嗰段稿出嚟啊！ 逐字稿呢、這個逐字稿嚟嘅，我嚟 讀啊！嚟啦！ 找花澤香菜是為了突顯再優秀的聲優配他們的台詞也一樣得啊！即係 玩嘢啊！ 哇！佢係 成 套嘢嘅主角級嘅配音，你去揾個外國人嚟配，就係為咗證明外國人就算佢幾優秀嘅聲優去配外語，都係會一粒咳嘅。 你呢個唔係逐字稿喎，你呢個係已經簡化咗好多嘅逐字稿咯、啊。 重點嗰一句。重點嗰一句，一句 唔係重點嗰句都已經唔係咁咩噶啦。佢最緊要係講緊點解突顯之餘，佢好型嘅，佢好型地講話，我還不讓他講日文呢，我讓他配中文。喂，專鳩登到呢個地步，仲諗住自己好型啊！ 嚇，仲嗱，仲有唔止佢專登都算啦，佢仲要係佢事前係呃夠個經理人話，唔使驚，你配日文嘅。咁結果去到人到咗錄音室，就懟咗份中文嘅台詞俾佢。我唔知佢點樣令佢讀得出啦，可能上面有啲拼音配住啦，即係定係花澤其實都識少少中文啦，我唔知道。總之佢係事前係呃鳩佢話係用日文配音嘅，咁花澤諗住出國都冇所謂啦，反正佢配日文啫嘛。即係點知嚟到佢先懟份中文稿俾佢，而且你要麼就轉身走人。要麼你就配咗佢，咁翻去硬住頭皮就即場望完份嘢去配，即係咧，因為如果你晨早同佢協商定，咁你就講咁，可能佢可能要點樣調整啊，或者確定點樣搞啊，嗰啲嘢都可能都仲有得救有得掹，而且你都最少唔係呃佢啊嘛。 依樣嘢咧，據我所知咧，其實唔係大宅事務所依樣嘢，賴嘢就唔係第一次嘅，又花宅，因為之前試過就係咧。又唔知咩手游 game 就啲呃片片手游 game 就揾咗花澤去做宣即係做宣傳嗰啲，結果就有手游 game 就唔知炒咗咩啦，咁又已經有啲人話叫大澤事務所喂睇路喎，尤其是中國機手游 game 喎，隨時攋嘢嘅喎。好啦，今次我覺得又係大澤事務所又攋咗次嘢嘅，即係大澤成日我成日好似喂點解兩次攋嘢嗱兩次攋嘢都係大澤嘅，再兩次係花澤喎。即系会，因为我好难想象咧，嚟去啲大型事务所嚟青二嗰啲咧，会出啲咁嘅事。因为如果青二嘅话咧，就反台噶啦。 唔系，好简单啊！呢个情况啱啱佢系临，因为你要佢讲中文，然后你接受咗系你戆居啫。但系如果佢而家系突然间事前话唔配，唔系中文，跟住突然间又系配中文，你绝对可以拍台走人，然后告鸠佢违约。 系啊，因为嗰阵就正常嗰时，嗰阵就你依啲嚟讲，你一定有经理人嘅。尤其你出去做呢啲 job， 你唔系话喺动画公司，即系唔系话配贵翻，又系都咁配。你因为大 job 你出国嘅，一定有经理人跟住嘅。喂，大佬呢嘢唔系声优出，你一定经理人出面噶啦。大佬你冇经声优，你唔出得面嘅。声优嚟到就系、是、你系只系走。咁声优有你为啲工作做得，咁嚟到你冇人接噶。但系呢嘢应该 唔系佢经理人都有跟住，佢更新嗰个经理人有冇即时出 声咯？应该刘某代经理人再助手，但系呢嘢出面拒绝咗佢啊嘛？呢啲嘢做，我一睇个拗爆头就系，因为我其实唔明点解就系点解花就会接我，系拗爆头就系，因为正如我已经反面走噶啦，即系如果换咗啲比较强势啲就系花三日擒奶嗰啲咧，拍腿反面噶啦，或者前村游嗰啲就。 即系佢点解？因为佢点解会接呢个 job 咧？我就觉得唔奇怪啦。因为其实阿花就唔系第一次嚟台湾配音嘅。佢虽然就唔系咁大型嘅配音啦，吓呢个毕竟系套长篇电影啊。即系我哋嗰啲叫咩？长篇系超过廿分钟就叫长篇啦。OK， 咁、因为佢之前系台北地下街嗰件吉祥物啦，都系佢配音啊嘛。但系嗰啲就点啊，相对比较轻强啦吓。即系可能佢有咩有个咁嘅经验咧，所以佢先讲啊，都嗰阵时系配日文噶。即係可能有個經驗，所以就肯接台灣嘅嘢。 所以依單嘢其實真係大宅事務所又賴嘢啦。 就係、是、我覺得呢個就係、是、你會話事務所或者係經理人相關。 好怪事務所㗎， 就只係話佢冇第一時間 阻止，即係可能就係你唔第一時間阻止你嘅你其實聲音出醜。我覺得你事務所係要負責任嘅， 呢個絕對出醜嚟嘅。老實講，而且其實即係嗱，我講翻個道， 即係羞辱人，應該羞辱佢。你唔係 你係羞辱緊佢啊！ 你唔係阿貓阿狗，你唔係話嗰啲唔係好紅嘅新人星優。喂，大宅喂大而家大當咗大宅嘅紅牌阿姑嚟噶，佢係真係反台嘅。講真，一黑花宅，即係好似花宅之前去你喺中國重慶俾人咁跌兜口音，就屌嘢，花宅即刻面黑啦，叫佢唔走 OK 得。呢個工作道德問題就係、是。依單嘢你又係可以即時反？喂， 你唔阻止佢，你助手。 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嘅地方，有咩唔同咧？就係、是、因為嗰邊咧就真係屌啦，直接屌落嚟嘅。你明顯馬上就感受到惡意噶嘛。但係呢度入邊咧，首先就阿花澤佢其實佢唔係完全唔識中文嘅，只係嗰啲可能畢竟唔係母語啦，即係咁，所以佢覺得都可以做得到嘅，而且。 睇翻少少資料，原來有咗即係花澤本人講過噶啦，原來都唔係完全冇講要配中文嘅。最初經理人接觸嗰陣時講過就係話要配一個即係要台灣配有中文台詞，但係唔緊要，因為角色本身係日本人。 哦 所以應該得少啦，中文台詞，點知去到全中文？ 哦，即係有即係有啲線嘅， 係壓夠。總之佢係 特性夠嘅，壓夠曬嘅，即係唔係同你講嚟完全冇中文台詞，唔係即 係 有咗心理準備。 我冇咁嘅意思。 估佢咁壓嘅喎，即係啲唔係有個古仔就係類似嘅，但其實唔好情況就係阿游牧碧當初接走親同志角色，當初話。喂，我唔識京都空嘅喎，係唔緊要嘅，你讀鬼空啫嘛，鬼空同京都空唔同，結果就咩啊？嚟咗之後，個針響監督操咗成個鐘頭嘅京都空訓練嗰啲啫嘛，但係問題就係、是，喂，京都空同埋外語兩個世界嚟噶。 即係嗱，好啊！睇個導演嗱，老實講，佢宣稱佢導想做嘅就係話，你幾勁嘅聲優配外語都係會甩甩咳咳會撲街。 嗱，呢個講法就我覺得好乞人憎喎，即係擺明居民就係話因為玩人嘅啫喎。 嗱，老實講，嗱，如果佢想證實呢樣嘢，我當係一個科學求真的精神啦 ，OK？ 但係呢個例子係有無數咁多嘅喎，你睇下啲日本人走去配英文，即係配啲鬼佬角色，或者配啲外歸國子女角色，即係嗰啲係咁甩英文落嚟嗰啲咧，你就知道幾咁賴嘢嘅咯。 正常，好正常㗎，日本人講外語係唔掂㗎，呢樣嘢你。即係我呢個係，即係我係好有 根本就唔需要你咁戇居地去做。 我 係 充滿惡意 嗱，呢個咁樣惡嘅，而且仲有一個欺騙嘅惡意手法去做。然後嗱，老實講，你套嘢本身都係垃圾嚟。佢入邊咧有呢、這個台灣國語啦，有即係有呢、這個比較官腔少少嘅國語啦，有呢、這個台語啦，有呢個日文啦，好似仲有幾句英文添㗎。即系咧，佢入边咧语言系大乱斗啊！就参赛未讲埋，未讲埋广东话，如果唔系真系就语言大乱斗，真系完全。然后佢而且仲要讲紧每一种切换嘅过程咧，其实系好突兀嘅。佢其实系以台湾国语为主，然后咧就好刻意咁要车啲台语落去，然后就好特登地又要放几句日文落去，即系。佢變成就啲切換係好 Q 戇鳩啊！如果佢整套嘢電影係為咗突壓呢個語言切換，係會幾咁突壓嘅話咧，佢係非常之成功嘅。其實老實講，我睇啊，即係我聽真到啲啊，佢聽我啲聲咧就係咁奇奇怪怪，即係咁話啲又係啱啱我幫講啲日本人特登揦幾句英文出嚟嗰種咧，即係咁然後嗰啲畫都嗰啲畫同故事嗰啲幾咁垃圾就 即係結論都係嗰句。请慎选工作，大宅事务所。 即系因为呢套嘢，啱晒，佢系攞咗呢个，因为台湾政府系有呢个辅助金嘅，佢系俾咗辅助金去咗拍成咁嘅喜欢。我觉得啲真系点啊？翻系咪嗨亲公堂事嘅都会濑嘢？ 我觉得系大宅事务所嘅流言不利。依家呢个真系好啦。咁講，而家又講下啲近排，講翻近 update 新聞啦。其實今個禮拜咧，日本最呢一個禮拜咧。日本咧最新聞最大新聞咧，點都要提下嘅。雖然同動畫冇關嘅，義工和諧結婚。哇！我喺日本上一個禮拜做咩咧？阿拉斯去東南亞巡迴，嗰叫感謝祭演出啦，見啲 fans 啦。因為佢阿拉斯下年就會結束，即係唔係散團嘅，總之就唔再合作啦。 咩 follow life 啊？呢個 follow life 嗰類嘢啦，就停止活動啊。咁好啦，跟住義工和諧宣布結婚。咁咧就應就俾文春爆咗佢同個前女主播就叫伊藤玲子，咁好咯 ，Vicky 洗版，跟全世界慘叫，而咧大家批評就咩？義工話最大缺點就咩？佢娶咗個老婆，如果老婆係前主播，仲要鬧肥鬧嘅，我第一反應就係、是、有冇咁嚴重啊？因為印象中，因為當年木村同宮崎靜香係炒得好大，但係嗰個木村同咗嚟嘅喎。義工和也我知道好行，但系印象中阿拉斯又未去到话叫国民级嗰种咁嘅 level， 使唔使炒咁劲咧？ 其實國民做好耐㗎啦，阿拉斯。 佢有啲，我覺得阿拉斯有啲微妙嘅，阿拉斯係，總之幾頗為，即係就係咁搞法。是自洗版的， 我覺得正是正在我當時看了其中一個 source 的 comment 是什麼呢，義工和友成為這個 男性公敵， 他未去到，因為我發現我有一個即要跟武官就是可以平均每年秋天都有這些大學，因為上一次我去北海，我 去九州，我看新聞就是什麼福山雅結婚，當時是福山雅結婚的時候是海嘯級崩潰的，這個日本女這個日本女 fans 是所以相比講，啲福山氣氛都未跳樓啦，幾多人義工和也？好啦，嗱，講下又講下又真係講翻正題啊！紅白就宣布咗啦，今日紅白嘅重點就係、是、紅白今年嘅Any Song 嗰個位咧就係 Lisa， 咁好簡單就鬼面啦，佢紅到爆炸啦！咁今年就選咗 Lisa 去做聲動畫歌嗰個名額，差唔多，因為其實今年大家人亦大家咁就是。會又係水鼠，但係咁水太多啩。咁今年Love Ray 又冇啦 ，I Don't I Ma 又唔會上嘅。咁選 Lisa 印象中差唔多係佢噶啦，同埋佢亦算後生嘅，因為之前其實上過幾檔都比較大少啲或者啲組合，咁佢就算後生嗰個嚟嘅。咁 Lisa 嘅歌喉我唔需質疑嘅啩，咁我覺得冇問題嘅。咁報咗單嘢，係順便插埋。又係啲藝人界同依啲完全冇任何拉更嘅，澤九英龍華係咪 ？Erica 龍英華英龍華咁咧就興奮劑藏毒就俾人拉咗，又話單頂你個肺。 嗯，好似間唔中都會有。 唔係，係近排特別多噶。 唔 係 啊，之前小叔都試過幾年，好多年前咯。 keep 住有噶啦，急性劑唔好玩啦。 跟住拆雞定 Aska 我唔記得。 唔係 Aska， 嗱 Aska 單嘢就陣間再講嘅，但係補充有。 我又唔記得咗邊個。 總之就係咁拉法，人家好似冇咩拉曬嘅咯。你之前冇唔係之前咧平均一年一單，而家好似幾個一單，你咁拉法唔得了喎，大佬。即係你仲有幾多人可以俾拉咧？嗱，仲有嗱。跟進補充一下就係、是，即係作為私心嘅，因為 Aska fans 嚟嘅，咁啦，Aska 咧就基本上咧，佢最近嘅新聞就係、是、佢以宮崎重明嘅名字參加咗入東京都嘅一次劍擊大賽，就攞咗冠軍。高年組啦，廿幾歲，咁佢咧就重新攞翻起高中時嘅劍擊嘅運動，因為佢高中時能以劍道咧參加全國大賽嘅，係有段數高手。咁佢就咁咧，就而家網上都揾到佢片攞冠軍嘅。好，咁講完啦，就講翻啲 講啲相關啲香港嘅事啦。即系先嗰一單就有單香港嘅遊戲代理叫寶源，其實咧就香港大部分遊戲代理遊戲咧都係佢搞噶啦。 最大手啦，香港。 咁其實佢嗰單就咁佢就之前咧就有見到佢送花牌俾啲香港警察。咁啊，即系咁啊，即系点啊？呢个时势，你做啲咁嘅动作，即系 鬼片 啦，即系漏掉啦，即系嗱，冇放心，冇人去装修佢。不过就即系点啊？咁 game 出啦，咁但系 game 都系玩噶嘛，咁啊，所以咧，大家就鼓励就系讲啊，因为香港绝大部分代理嘅游戏都系佢代理噶啦，咁即系变成咧就系香港以后就冇买行货啦，你可以唔使买行货了，即系。咁咁啊，仲有咁啊，佢就咁啊，出咗嘅之前 Pokemon 劍盾，雖然 Pokemon 劍盾本身都俾人嚴上緊嘅，佢阿薩洛斯戴一隻手指啦嚇，咁啊唔見曬，咁啊唔止一半嘅 Pokemon 唔見咗啦，即係 係喎，今個禮拜劍盾啦，劍盾周嘛 嚇。即係佢啲因為佢最終而家就最終佢明明都出咗嚟啦，當然我係唔會喺度講啦，唔會公布啦，自己揾啦，咁應該係一半都冇啦，留唔得，但係好似留低幾百隻啫。總之總之相對佢成個歷代嚟講，真係少咗好多，而且目前未有呢個 DLC 保完嘅跡象。咁啊，佢本身隻 game 就叫咩啦？咁啊 OK， 但係佢畢竟都係一隻點講？大家都係 Pokemon 啦嚇，仲要係新機 Switch 之後嘅第一隻正傳啊！ 基本上日本係而家係又係爆賣嘅，我所知道，就算係出咗咁嘅問題，都係會好賣嘅。 咁啊香港都係咁啦，咁啊，但係咧就等啊，但係香港代理嘅唔使睇啊，冇錯。點解啱啱要提寶源就係因為係寶源頭嘅。 咁好啦，咁有間其實本身都幾多八卦啊！我哋嗰啲都係近期比較少啊，啲幾多八卦食嘅嗱口屋。咁佢咧就話 咩啊？今次有招搖撞騙邊個啊？ 唔係，佢就話你呢個抵制呢個保元代理嘅嘢，你只要買佢有代理嘅水貨，即係佢代理譬如話《Pokémon 劍盾》啊，又係佢噶嘛。佢話你只要買水貨版或者係電子版，即係總之唔經保元嘅版本嘅《Pokémon 劍盾》。展示俾佢睇，佢就俾$20優惠俾你。然後佢仲要加咗句，我一開始睇個新聞嗰時，佢話啊識做生意喎，即係咁你咪同我買咯，即係明唔明啊？即係總之我做$20特價，但係跟住佢話為咗避嫌，即係或者有啲啊，佢自己本身係唔會賣劍盾或者佢嘅周邊嘅，即係佢真係為咗抵制保元而去俾優惠人的。咁呢樣我就覺得又 OK 啊。即係雖然呢檔嘢啲風波都唔少啦，大家食過唔少花生啦，咁啊即係變咗如果各位有買到的話，即係我有買到呢個電子版或者水貨版嘅話，你可以睇一睇啦嚇，咁啊誒當幫佢賣廣告啦，佢今次咁咩啦，貴咗邊啦 嚇？依個年頭你歸邊個著數嘅？嗱， 咁啊仲有一單香港相關嘅事嘅超級惡白痴，即係呢個超昂居啊呢個。我哋錄音嘅前幾日，這個布大就這個布大攻防戰，大家應該知㗎啦。唔知嘅話咧，你唔好做香港人啊，大佬。即係 OK， 咁啊，唔係想講入邊單嘢，有冇？ 唔係重點嚟嘅， 因為唔係 ACC 相關，我哋又有機會再講。咁啊，我哋入邊咧就講緊咁啊，佢入邊係講緊係啲警察想攻入去中大，然後俾人打翻出嚟攻唔入啊嘛。雖然佢入過去啦。雖然用嘅手法就好仆街啦，咁結果咧就係呢啲咁荒謬嘅劇情咧，原來係即係咁啊！啲人就話呢啲咁荒謬嘅劇情，革命機咪玩過咯。 黐， 即係跟住話，即係革命機呢個大河一流成功預言呢個現實。 屌！ 即係嗰個結果就係啲大陸人就走去啲評啲評分網站啊，真係洗隻革命機嘅評分。 等先， 我仲以為你講高達嗰單。 咪我等陣先，革命機評分仲可以洗啊？ 其實 喂，九七 唔係啊，係向上洗啊，係向上洗9点几分啊，十分滿分9点几分，佢成功預言咗現實嘅發生嘅事喎、 啊。嗱，咁有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依樣即係推高依革命機嘅評價咧，係絕對值得支持嘅。點解淨得我一個賴嘢㗎？依咁精彩做乜嘢？但係公眾號㗎啦，點解淨係得我一個屌鬼㗎？一齊屌鬼啊！ 我坐等，我睇呢套嘢幾時俾人壞埋？ 不能知道我看見咗啲嘢。 唔係我即係你講起，我都我只係諗起不能停下來啫。 唔係革命機好精彩嘅，咩佢？ 你讲啲车， 铁咪铁菇咧？佢问题其实另一个问题嘅，但系革命机问题咧比较简单，就系、是、纯粹地得人只有让我看见。 OK， 嗱，好啦，跟住讲嘛，好啦，跟住头先讲啲大 game 啦，呢两个礼拜两次大 game 嘅。首先咧，剑盾咧就先唔好讲佢只 update 有啲 debug 嗰啲咁嘅嘢，实有噶啦，呢个年头，咁咧就死亡运送，咁就差唔多就吹到好劲嘅，差唔多叫做咩？洗版嚟全球洗版咧，唔系全香港，就系全球洗版。小赌神就周围做宣传，结果差濑嘢。咁咧只游戏咧就十本手即系180,000。咁以一只新嘅 title 嚟讲，180,000其实 OK 嘅。平心而论，因为你唔系话 MGS 咁样有个大型嘅 title 继续作，而系全新 title 嘅话咧，基本上你买180,00020,000左右嘅话咧，其实算好噶啦。咁游戏我未得闲玩，亦都未买嘅。冇時間玩。 嗰只嘢咧，部主機隻 game 未出咧，首先就點啊？部主機係賴咗嘢先。雖然就賴唔賴，我覺得呢個真係賴唔賴唔撐幾嘅。就呢個大陸禁運部主機上去，即係個原因真係好叫戇居，因為佢個同款版主機啊，就係、是、有隻白色嘅機入邊有係白色機啊嘛，入邊有兩個血手印喺上面。即係咁，其實恐怖 game 或者係咩都好中意玩呢啲咁嘅 icon 噶嘛，冇乜嘢嘅其實。但係咧，佢就啲人就佢話佢咁樣整五隻手指出嚟，攤開五隻手指，代表呢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咩啊？咩錢？ 咩男士？超戇居係啊！我 男士 好 假 喎，好假喎呢個。 係啊，我覺得本來我覺得好假，但係最終係真係冇唔俾運部限定版上去。我唔知道都係一間半間唔俾啊，定係全面性唔俾啦嚇？我唔知道。即係咁啊！呢個超戇居嘅事。咁然後當然啦嚇，啱啱有人提過噶啦， 即係最鬧得最大，其實係另一檔呢、這個都叫做南航線啊，南 B 啦，總之 係啦， 調下聲啊。南 B 就佢嗰陣時佢出個 Capasong 啊，咁就佢會一二三四五六咁樣數手指咁數啦。咁我唔知大家知唔知日本人數手指咧，數六咧就唔係牛角咁樣去六嘅，佢係六嘅咧就係五攤開五隻手，再加一隻手指叉加落去。咁啊，嗰只係我記得個角色係阿 Unico 嚟嘅，即係你可以話係成隻 game 最人最高人氣、最代表性嗰個角色啦。咁佢 係香港嗰隻啊。 嗱，咁佢排第佢排第六嘅，咁佢攤咗五隻手指出嚟，就加隻手啦，咁啊變六啊。咁啊，見到啲人咧就喺佢嗰啲張圖入邊就加個改圖，上面加八粒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五隻手指再加一啊嘛，咁咪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啲人咁樣講。其實好戇居，好牽強噶。不過問題就係、是，結果就官方就彈出嚟話，我哋呢度咧係代表六嘅意思，並沒有任何呢個政治嘅考量。特登下煞有其事咁彈出嚟去講呢句嘢， 其實真係唔需要黐線無人嘅，咁樣咪由佢自己啲爆寫算數咯。 即係咪話呢個 B 站嘅生存求生欲梗係非常之強？即係呢個雖然都呢、這個都幾眾所周知啊！你打 B 站求生欲，你這個字你就見到佢啲求生欲事蹟噶啦。即係佢可以求生欲係強到喺個總部度放呢、這個呢、這個共產黨歷史啊嗰啲嘢去為咗唔會俾人鏟鳩佢，即係幾戇居花生一件事嚟。即係咁，其實嗱，老實話，我見到咧就係、是、其實大部分個反應都唔算係好熱烈話好咩嘅，即係反而係佢咁煞有其事出嚟咧，先昂居。 係其啊，算啦，依個年頭。 即係然後就有台灣的佢宣稱佢係台灣人啦，我到底係咪我就 fact check 唔到噶啦。但佢應該係台灣圈子的人嚟嘅，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台灣圈子都可以有大陸人噶嘛？呢個制台支那人啊嘛，仲有啲咁嘅嘢嚟噶嘛？咁佢就就話啊，你 即係某王安咁 啊，你制你可以你咁樣改圖，你可以咁樣改圖去咩？咁我都可以改圖。咁啊，佢改圖改啲香港啲咁啊新聞片段去惡搞啦，啲惡搞啲受傷嘅意思啊嗰啲嘢。咁啊，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小學雞使乜人？即係冇錯，老實講，你話只 Unico 係抗議緊，我覺得呢啲小學雞你都真係都呢啲咁小學雞嘅嘢，你一笑置之啊！連我都覺得係一笑置之嘅嘢。 但問題就係喺呢個年頭裏面，呢啲嘢最多嘅喎、 哦。咁佢調翻轉，佢係用小學雞去對小學雞，我覺得兩邊係鬥小學雞，即係昂 Q 居到爆。咁然後咧最可愛係乜嘢咧？我見到呢張圖係乜嘢啦？佢見到佢個改圖啦，咁然後下面放乜嘢咧？呢個少女前線有其中一個角色嘅一張宣傳圖，又係個角色攤開個手掌出嚟，跟住就係個營運，你嗰個營嗰個改圖咪咪嚟啊！個營運係咁標，個黑人係咁飆汗水嗰、那個嗰張圖啊，就喺度個 key 佢個頭，佢 key 咗上去，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咁嘅改，因為。即係呢個咁樣講得好法，即係冇乜任何意思。即係但係會有班小學雞喺度嘈嚟嘈去，咁啊攞。不過因為牽涉到 game 相關，因為其實唔少人係話你政治嘅嘢，你相關嘅嘢，你做乜要消毒去遊戲上邊？ 唔係，即係講緊就係其實依日就係香港暫時講呢啲仲可以叫做咩？你係有權唔出聲嘅，你唔需要一定要，即係唔需要一定要話佢。又一出聲又， 因為如果呢件事其實好講，其實幾因為呢件事如果喺香港發生你完全係可以冷處理。即如果一個主角對象唔係佢嘅，譬如係我當美心嘅，美心嘅宣傳圖入邊有咁樣五張，你咪冷處理下架或者唔下架冷處理咁咪得咯。因為你哋唔表態的話咧，你都大家都知道呢個係穿著褲嘅嚟嘅，係唔會話覺得因為有乜嘢問題。問題就係大陸實在呢啲。太嚴啦，同埋呢個 B 站嘅生存欲，這個生求生欲特別強啊嘛，所以佢煞有介事啊，變成 你煞更加紅啊！啊，再係頭先講嘅依單就係、是、小島秀夫咧就出個 tweet 咩好應該其實就宣傳嘅，但係咧我其實因為佢有當初阿超金 send 張圖俾我時咧，我睇咗佢，咦唔好明喎、啊，有咩問題？跟住見到有香港字眼，咁啊點啊？咁呢只 game 出香港做宣傳 OK 啊，跟住。 你知唔知道香港而家禁語嚟噶 ？OK， 跟住好啦，跟住就即刻，結果阿小即刻鏟咗佢，因為佢依家總之而家有人睇到有香港字眼，就一定香港交嗰種心態嘅。但我聽佢有啲鴨仔啊，冇問題啊。 因為這個當時我們之前專題的時候都講過啦， Stand with Hong Kong，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你支持香港就支持中國，你絕對可以這樣理解的，即是有什麼問題 支持香港嗎？香港沒有啊， Stand with 添， 只是香港而已， 因為剛剛講了夢幻之星， 講清楚啦，他整件事講是什麼呢？ For people in Hong Kong with love，Tomorrow is in your hand。 系咯，冇嘢，冇问题。 其实好 完全冇政治问题 嘅，普通一句 slogan 嚟嘅大佬。 系啦，佢有宣传，佢死亡 foot panda 啫嘛。 即系我老实讲，我完全 feel 唔到佢到底系有任何咩嘢嘅问题。 我系睇唔到，我完全拗晒头嘅。跟住之后，跟住佢啲人话严上，有少诶费事麻烦，即系 c 咗去。 即係老實， 即係完全莫名其妙依家嘢。 更加進一步嘅，又好似冇乜見有啲咩好進一步嘅。 冇啊，因為他嘢太過牽強啦，你點扯唔到大佬。 即係同呢個五隻手指做五大訴求一樣地牽強。即係咁，因為咁啊呢度入邊咧就再佢好你啊，不過小島佢好似冇 care 過呢件事，老實講 啱 㗎，乜真係生咗個出咯？ 依個年頭大佬冇話揦屎上身啊，趁著 因為點解其實提翻啦，點解會有呢個出嘅出現咧？唔係因為之前香港咩性，係純粹因為 Death Standing 喺香港有活動。 做宣傳啫嘛 ，PlayStation 香港嘅 Death Standing 活動，咁佢真係幫手宣傳，咁解啫，借啲 game 咁地區活動，因為提翻個地區噶啦，想點啫，大佬？ 所以咪話係，即係根本就完全唔關事嘅嘢，你然後你覺得自己關事，然後就自己玻璃心，擅自地玻璃心，然後擅自地影相。 咁啲玻璃心通常都係擅自噶啦。 即係 有幾可真係中噶？ 小心輕放啦，總之就呢、這個。即系咁啊，都 OK 啦。好啦，咁跟住讲下一啲其他新吓，又系依家就几搞笑嘅，就系咁咧。大乱斗咁咧，因为加咗饿狼啊嘛。咁咧，英仔业务做呢啲电视嗰啲网嗰啲电视节目做特辑，咁咧就讲问开点讲开饿狼加入嘅。咁咧又问到点解唔加不知火舞？咁佢理由就系、是、因为呢个 CLA 嘅游戏。所以不知火舞就 pass 咗，即系唔得得。跟住大家就我搞错啊 ，Bayonetta 都得，点解不知火舞唔得啊？ 咁 Bayonetta 佢阿大姐系可 以修改咗，佢唔系 L 噶嘛？ 露出程度又真系一段距离。 嗱 ，Bayonetta 咧就原本就咧就 修改后啊，修改后先冇问题啫。 因为原本 又咧修改后冇问题，但系就算讲 original 嘅话，B 姐同阿不知火舞嘅露出程度都系争好远， 因为阿 B 姐 咁，但系先讲啊，其实饿狼唔记得咗边集咧，某一集嘅不知火舞系比较密实噶吓， 但系基本不知火舞你好难，佢唔如果密实就系不知火舞噶嘛， 唔系噶，有一集密实噶， 系咪 Day of Memories 入边嘅不知 火舞？唔系，我讲紧格斗 game 嘅不知火舞，其中一集系密实，系密实咗， 记得就系密实，同埋密实，重点就系不知火舞就系遥远系爆炸，大张正几讲嘅。咁冇咗遥远，不知火舞就冇咗知火舞，遥远就好难 CLA 啦。 我觉得佢其实佢出事就唔系话出事啦，入唔到 A 系因为系其实应该系露出度唔关遥远事，应该就唔关遥远。 因为佢件事， 即系佢纯粹系佢件衫就真系呢个露出度 OK 地高咁解嘅，即系咁所以啲人就话佢啲人就话咁样嘅话我帮你改佢。即係變成本來露出嘅部分加黑絲， 但係咁樣又咧似乎都仲足高喎，用黑絲嘅話， 只要過到評審就 OK 了。呢啲你管佢實際上 大清光算啦，冇煩。 不過總之啊，依個就其實冇所謂啦，因為雖然嚴肅，但係啲小花水啫，呢啲嘢就係啊，有一單嘢都係算啲花邊料嘅，就係、是。有啲 L game 就咩就喺老抽度大版广告，跟住俾人屌，结果 仲有 L game 有呢个力呢、這个能力 系啊！你讲一个吐槽点啦，吐槽点就系、是、因为嗰次其实嗰啲就其实都系冇生意啦，喺老抽大版广告，但系就好性感嘅。咁啲咩嗰啲咩嗰啲Lucky game 嚟嘅，咁就卖大广告，结果就俾人屌，因为你之前捐血事件噶啦，咁你就算老抽咁啲啊啲人费事麻烦，会咪即刻换 Q 咗佢咯。都系嗰句，重点唔系在呢个广告，而系依年头仲有 L game 公司肯花大钱喺老抽卖大广告啊！ 系咯，大佬， 依 啲係廿年前嘅事嚟㗎。 唔係，係因為仲有錢去咁賣廣告先啱嘛？ 幾樣嘢啊？第一就係老抽嘅廣告其實係越嚟越貴嘅。係 啊， 即係講緊，如果你講緊十幾年前，即係零幾年嗰陣時啊，係講緊個廣告係平好多嘅。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嗰陣時嘅 L Game 廠係有錢過而家好多嘅。第三就係個嗰陣時嘅 L Game 預期銷量都高過而家。即係但係現在嘅情況下咧，老實講啊，你賣到一千就已經係要開翻北京足嘅程度嚟，即係所以佢個咁有吉事都 仲要應該唔係大廠嚟嘅嗰間， 已經冇大廠啦都冇， 唔係即係總之唔係我哋早幾集講過嘅傳統所謂大即係現存大廠啦， 因為聽佢個名咧，因為佢啲 game 個名我費事講出嚟，總之就知聽個名先係 key game 嗰種嚟嘅， 是但啦。 就係啲好廢嘅落機 game， 咁冇乜計咗啲巨魚啦。因為之後嗰個係真係預期軍問題，預期學妹嘅事嘅啫。呢啲係咁過問啦。唉，唔係就佢覺得你既然有仲有廠肯賣大廣告咧，你大佬你走後程啦，已經冇 game 落 game 公司肯賣廣告噶啦。 又唔係喎，我覺得咁樣出新聞反而仲好喎、啊。 公嘅 game 啦， 對個廣告效果好過你繼續擺到喺上邊喎，我覺得係。 咁係嗱。咁我講下另一單嘅就係呢啲。 你講 L game， 我講多間 L game 相關的，即係呢個佢隻永射隻新 game 啊，即係佢隻新隻暖活啊，上去呢個點啊？呢只建築遊戲非常之好玩，我砌屋砌得好盡力，除咗條女係咁走嚟煩住我之外，到時就係一個非常好玩嘅建築遊戲。即係佢因為佢佢只 game 係可以俾允許你自己起間屋去同條女一齊， 係 啊，咁但係問題就係大家都顧住砌屋，就唔去條女， 唔出奇啊！呢情況 笑到我真係因為呢度嘢我真係睇住嗰啲 3D 越做越靚，即係其實啲女 OK 嘅，而家我接受到嘅啲女之前唔得嘅，其實老實講， 幻影社。当年咩程度啊？ 美行年代、美行时代嗰啲咧， 美行已经好好多啦。 我都顶唔到啊，冇。 我 想 再之前吹气公仔年代啊， 即系但系 监禁啊，美行已经系四五年后嘅嘢嚟噶啦。 即系个美行，我已经觉得系开始可以接受嘅嘢嚟噶啦。 即系咁啊，佢就点啊？即系点讲啊？难得做一只。L game 大作啱啱提到，咁我順便提提。 咁幻影社就 keep 住都仲係大作 level 嚟嘅。 但係佢 keep 住佢叫幾活躍幾間廠都算係 keep 住嘅，雖然大家比較 唔係活唔活躍可以再傾。 算唔 係，因為喺我眼中就係、是、你最近嗰幾隻 game 咧，好似冇乜變化咁。我最新呢隻有變化，終於都 嗱，重點係記住有活躍就唔係有動作就叫活躍㗎啦。而家就之後就有活躍同死咗兩種嘅啫。 系唔好意思，更正翻啱啱噏错咗信口噏错咗，只 game 名叫 AI 少女。 哦，仲谂紧仲有新 game， 因为我就记得佢最新嗰只 AI 少女，仲有第二只新 game。 唔系嗰个嗰只系再前啲嘅重制版定重上架版，我唔记得咗啦。 重制版嗰啲就算啦，但系即系我印象中 Eruson 最新就应该 AI 少女咯 ，title 嚟讲。如果我先听你咁讲，唔系我就谂咁快又有新 game。 合錯名 ，OK， 合錯名。 好啦，嗱，講下啲花邊嘅，好簡單嘅首先就係久米田康治嘅連載中作品《隱瞞之事》就動畫化。咁重點就係阿赤松健喺佢個 Twitter 度，久米田仆街又動畫化，久米田野狼，咁直接就係久米田仆街又動畫化。跟住大家所有 fans 就好耐冇聽久米田仆街嘅名啦。喺赤松先嘅口里边讲过， 咁系好耐冇听过赤松鸠合啫。 屌佢，阿赤松有乜屌佢？因为佢 我屌唔屌先？赤松近来有乜嘢新闻啫？ 近几年啊，系讲紧段年计，就嚟十年，你见到佢嘅名字，唯一就系见到佢系啲同你去唔系同佢作品有关，系同啲版权相关啦。 咪系咯， TPP 啊。 但其实佢又话有漫画，其实一个 keep 住系有人气，但系冇咩冇话即系冇。 唔会有新闻咯，唔会有 性骚扰咯。 但是今次是大家就是大家很懷念當年他和久米田那些恩怨情仇的嘛，同埋就是今次如果又是 Saf 的話呢，就絕對懷疑就是說久米田一定跟西房超搞機，又是兩個大家因為大家估到其實今次很大機會又是 Saf， 而很大機會男主角又是神速豪士， 但是調翻 用的啦，係嘛？ 但係調翻轉講 Saf 的確是同佢鐵同久米田啲嘢好夾啊嘛。 這個喂，咁難得你揾到一個夾嘅，咁啊，梗 係同埋一樣就係 Mike Saff 好似又唔好啊，都好多大動作啊，近排 Saff 好似印象中冇咩新作，好似依輪比較靜啲，因為依輪係超出 UFO 嘅鬼面紅到爆炸，但係 Saff 依支廠又咦好早靜喎、啊，近排可能佢真係準備緊新作啦。好啦，跟住補充一點就係、是、嗱，依家嘢其實算係啲幕前啊，就係呢口生放送，即係死亡直播，名副其實。 哦，嗰单唔关 A C C 事，我 混乱富士， 即系非常之戆居啊！ 有上过富士山嘅人讲啦，系嘛？ 嗱，系你有上过冬天嘅富士山？ 冇，夏天啫， 咪系咯。 咩完全两回事嘅冬夏？ 嗱，呢个就系重点了。不过你讲翻咩事先？ 嗱，嗰单就系有个呢个新放主就直播自己爬东富士，其实都唔算冬嘅，秋啦，总之又个山形 结咗啦，结咗十一月啦，十月尾十一月啦， 封山嘅啦， 冬天 开始有雪噶啦。咁咧就上山，咁咧就一路當時一路上山，一路上啦。好啦，上到當時個新放主仲話：咦，叫佢有啲滑喎，跟住話咩上，跟住咧一路上，跟住就最後一刻就佢手機飛咗出嚟，然後咧幾唔知要兩三日後咧就揾翻當日試題啦。咁佢名副其實死亡直播嚟嘅。 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啦，讲真的，即富士系富士山系咪第一次唔肯定，但系你话 YouTuber 直播，然之后死鸠咗，都不是第一次啦。得闲无事都有噶啦，基本上。 因为依单嘢其实咧，好多睇住呢啲网，应该好多网友嚟知道富士山嘅恐怖人咧，都话就社会大热门咯，典型嘅。 唔係，即係話其實成件事咧，由條友開始上嗰陣時候，啲人即係有即係一正常嘅人都話：喂，你唔好攞自己條命嚟搞喎！好明顯，仲要好明顯，條友係冇真正攀東山嘅經驗，好明顯嘅。 報道講佢就係、是有爬過富士山。但系就 咁样冻嘅，即系咁样系雪中嘅山。 同埋据所以据啲讲法就系、是、佢自己讲法就是、其实佢准备唔系好多啫，即系唔系话全武装嗰种嚟嘅。 咩？净系 哇，什么唔系好多啊？已经 等于冇啦， 以前系等于冇啦，大佬佢系差到未踢拖噶咋？ 上山嗰种衫嚟嘅咋，即系可能会多两件，但系 好简单，手套都冇。手套都冇， 手套冇，然之后讲真，上到去冰，即系上到去嗰个位置落咗雪之后嘅话，一定要冰靴。 唔系，重点系嗰个行装，就算唔系富士山山顶，系平地，只要系落雪落到咁嘅款嘅地方， 都大 你佢个行装都系濑嘢。 唔系，简单嚟讲，其实佢嘅情况就似香港100嗰次啲人喺大帽山封咗嗰种，即系不相称嘅装备。根本嗰啲唔係喺雪地冰即係結冰之下嘅地可以行嘅嘢。 因為嗰啲富士山冬嗱夏天富士基本上咧就只要你身體嘅正常，有手有腳咧係硬硬上去嘅。 夏天富士都係正數啊！ 佢申請呢個大耳文獎成功 係咯，成功社會大耳文獎申請成功㗎，係 咯， 又係有資格問定呢個獎㗎，年尾 咪有資格攞咗㗎啦。 今年佢应该只系十嗱，可唔可以度连？应该系就未必得。 佢系唔系十大之一咧？应该系唔系最强咧？ 就可以再因为记住死戆鸠呢样嘢咧，系永远有人 keep 住有噶啦。嗱，即系尤其是潮流兴直播，所以直播戆鸠第二名都唔系都常有啦。 嗱，讲埋先晒嗱。夏天富士一次基本上有手有脚，身体健全。 夏天富士根本都仲系正数，咁上到山顶都仲系。即系温度都系正数嚟嘅， 但系咧冬唔系 即 系唔会 结冰，唔结冰就差好远。 大家睇翻啲片都是泥路啫嘛， 系啊泥路啫嘛， 都系石路泥路啫嘛。 系啊，基本上你只要身体健， 你唔会见雪噶，基本上 老人家上到 上到顶，佢对佢嗰、那个佢嗰个火山口都少少雪 系啦，但系唔系喺路上边啊嘛， 路上应该冇乜噶啦， 就 系 咯。 即我上次上日光上到頂，佢都有少少雪，但系即都唔會係即唔會多嘅，即唔會去到影響，即唔會點影響路況啦。簡單，最多都係泥濘啲啫。 唔使講咁多，即好簡單，就係冬天的富士山同夏天的富士山是兩座山嚟的。 夏天富士山就有手腳上到去，冬天就咧據我一啲所謂行山專家講法咧，係五星級難度嘅超高難度嚟嘅。就算係經緊個疫情講就係、是。每年都有人云断富士，东富士 都系嗰句啦。点解要封山？ 系因为佢嗱，好简单。嗱，呢个咧就一条片嘅，系几年2012年嘅，就系、是、当时咧就系啲美军嘅登山队就上山， 咁咧上到去應該係八段誒，應該八合目嗰位置啦。咁有影片，跟住咧佢嗰個攝影機睇住條友由畫面左邊上下面，嗰個起碼上二百尺 咁樣。我記得嗰段片，我記得。 即係嗰個嗰個係六廿幾歲阿叔，後屘好在就咩？美軍登山隊救翻個阿叔。 唔係因為好在美軍救翻佢，而係好在佢唔係碌咗好耐。因为据说呢一单嘢佢系碌咗，好似碌到好厚， 碌咗至少由九合目碌到翻六七合目， 系啊，佢系碌咗好 Q 远啊， 至少系呢两，至少由即系至少落翻七合目嘅， 好， 你记得啦，七合目开始其实开始直噶啦，即系嗰度直咗少少嘅， 一本 上到八合目又平翻， 一本山最恐怖就系佢之后山好靓啊。够滑啦！你碌系开始 系 几百米噶？ 你仲要讲清楚，佢嗰时系落完雪之后系停咗雪，再停咗雪之后一两日呢段时间啲石系硬雪，系冰嚟啊，冰化咗啊！问题唔系雪嘅话，就最多就系你 雪，其实你除非成个山崩，如果唔系咧，你好容易就会喺某个地方我停低咗。 唔系最紧要雪，其实系唔跣，因为佢食住你。反而有其另一样危险，就唔系滑嘅，但系佢系冰化咗。嘅情況之下，再加上其實嗰段位上咗嗰七合目之後，嗰段其實小直披，小直披呢樣嘢又係另一件問題啦。因為有直披嘅，即係有嘢喺度擋住你啦。咁冇嘅話，咁咪一嘢， 咁就 兩百至少直線距離， 唔係咁就只能講嗰句就係、是、 我唔記得，總之咁你直線係一百米，你上嚟我哋自己上下。 OK， 好啦，講埋另一單啲搞笑新聞嘅就係、是。咁竹书房就佢一竹书房 唔系俾人炸咗咩？ 未炸， 仲未炸咩？ 咁咧就嗱，竹书房同埋佢隔篱嗰座大楼就俾一间建筑公司买咗，俾地产公司买咗，系啦，就依个拆嘅。咁咧，大家睇到就系、是、竹书房终于俾人破坏啦。咁竹书房破坏呢个梗，大家记得就系 搬去边咧？ 唔知啦，但系讲真，住竹书房嚟讲，以佢而家嚟讲要搬冇问题嘅，同埋。 俾我就一定喺佢拆嗰陣時整個直播，然後新機嘅需 要 直播。 實要啦， 大川一定會啊，大川 會實會。 你諗下當年，唔係你諗下當年拉住條會館都咁玩咯。 係啊， 竹書房呢個啃咁破壞竹書房呢個啃咁有名， 就係、是、咯。 竹书房成日自嘲系黑社会嚟噶嘛，系暴力权力噶嘛。 大川个衰公， 唔系竹书房自嘲嘅， 系个作者一话系漫画作者屈佢啫。 但系咁样讲嘅，大部分都竹书房自己啲旗下杂志入边啲旗下作者噶嘛。 系啊，呢个作唔知点解竹书房作者好中意攞。 咩其他嘅通常都唔会直接讲系竹书房，其他嘅通常都会写系咩港坛组、杂英组，系讲到系架空一个。 但竹书房系实名登场， 系写明系竹书房，唔系竹书房组嗰啲嘢噶嘛。佢特殊啲嘅佢， 依嚟他玩咗好多次噶啦。好啦，咁仲有差唔多咁，因为其实剩翻喺首尾城大火同动画冇关系嘅，就唉， 即系其实啱啱呢个富士山嗰单嘢都同 A C G 冇关系。 但问题依家就有呢个直播啊嘛，呢个直播啊嘛，喂，社会大热文章我最中意讲噶啦呢啲嘢，睇人死得戆居就最开心。 上富士山啊嘛， 唔系睇人死得戆居就最开心嘅。好，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七次我清咗啲。古靈精怪嘢，咁下兩個禮拜就到時再講啦。好，下禮拜再見，拜拜。